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的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若人，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好，我是王哥。 盼望着，盼望着， 东风来了，西风来，西北风来了，要下大雪了。 雪花什么时候能下来呀？哎呀，不知道有多少人跟我的心情是一样的。这个尽管哈，大雪会给大家的这个交通出行带来一定的这个困扰，但是因为他在周末啊，就有的时候还有点小激动， 还真是这样，想想还有些小激动。结果他今天早上一起来，还地上湿呱呱的，没有雪。 今儿夜里不知道会不会下雪 啊？ 明天早上起来拉开窗帘的时候，会不会看到那种银装素裹的感觉？ 就像一场竞猜一样。 哎呀，这是多年未报的，好像是大雪还是暴雪的这个预告是吧？ 是吧？对，好像是这样。我记得上一次北京能下那种没脚踝深的那个大雪 啊， 还是我上大学的时候。这一转眼，这也是5、6年、6、7年了吧？ 是吧？反正我们都期盼着吧。 对。 当然话又说回来了，那个只能是明天早上起来才能够见分晓哈。 哎， 今儿这冷天，按说今儿也是下了雨夹雪了。 对。 这冷天到底吃点什么好呢？ 吃热乎的呀，冒着热气的，最好就是能带着锅气上桌的那种。 哎、锅气什么意思？ 就是你盛到碗里还能闻到锅的味儿， 哎、 不是就那个意思啊，就是带着火还能上桌的。 那就是火锅呗。 哎，你答对了， 是吧？这个反正一炉热气腾腾的火锅成为了很多家庭餐桌上的迎雪美餐。你听听，迎接雪的美餐 啊、哦！ 这个京城老字号的火锅店据说销量翻番啊。一些外卖火锅的送餐员在这个两天，哎呀，累得够呛， 是吧？ 啊、昨天晚上，北京的一家老北京涮肉馆里边座无虚席，铜锅里边热气蒸腾啊，窗玻璃上凝着水汽， 这一看这屋里热乎、 啊。据说每桌都必点手切鲜羊肉， 会吃 是吧？ 涮 肉馆里边暖意融融，切肉的师傅也是向记者展示了手切羊肉这叫立而不倒的绝招。 怎么个立而不倒法、 一整盘切好的鲜羊肉竟然能在牌子里边直立90度的情况下保持原状。人家经理说了，说最近天气冷，店里边的火锅生意啊特别好，几乎每天都能卖出去800-900份各类涮肉， 可是不少卖。 哎呀，天气预报说周末有大雪啊，估计每天能卖出1000份左右。手切鲜羊肉一天的销量估计怎么也得有300多份 啊、 哦，得挣多少钱？ 就是啊， 我那么一说哈、另外一家老字号啊，虽然说是以炒菜为主，兼顾老北京火锅的生意，就是人家不光是火锅，还有炒菜 啊。 当然昨天晚上也有60%顾客都在吃火锅。 是。 哎呀，人家说现在的火锅的销量比以前得增长1-2倍。 嗯， 店里边的杨经理表示，现在最受欢迎啊是小火锅 啊，就是一人一锅的那种。 哎，天冷的时候能卖出去100-来份。 嗯， 天气寒冷，同样暖身的那个羊肉泡馍 啊 也销量攀高， 也热乎。 有一个啊西安食堂泡馍的销量直追立冬啊， 是吧？ 很多想吃泡馍的老人啊不方便出来，家里边的孩子呢就来给老人带外卖 拿家吃去。 哎，据说现如今他们店里边新推出的羊肉泡馍最受欢迎，几乎占了外卖的一半了， 是吧？ 老字号的火锅店生意兴隆，这上门火锅的快递小哥啊跑断腿了， 这是新字号。 哎呀，主打重庆火锅的上门火锅店啊，这个人家能够微信点餐， 是 天冷之后比平时的业务量增加了1、2、3、4、5倍 啊，不少。 从统计数据来看，最受欢迎的火锅还是以牛羊肉为主的这个套餐。 嗯， 据说在天通苑呐、回龙观啊这些地区，叫火锅外卖最火。 为什么呀？ 那社区大，人口多啊，聚餐也多，聚会也多。 哦。 送餐高峰的时候，配送员基本上是一趟接着一趟，一趟接着一趟，从下午4点半一直忙活到晚上9点，连喝水的时间都没有。 前脚刚回来，后脚又得出去送餐了。 啊、所以这个。有的时候他就是这样啊，别说这天冷不愿意出门啊，我们不愿意出门，但是你说人家送快餐的小哥也不容易啊。 是 啊， 越是这样天气糟糕的状况下，这比如说刮大风啊、或者外边已经路不好走，全是下了大雨之后啊，这点餐的这个高峰也就迎来了。可是越是这大家伙不愿意出去，这些送餐员们这日子也就确实是比较辛苦，工作量比较大。 哎，咱今儿跟大家一起来聊聊火锅怎么样。 说火锅 啊，你爱吃大锅 小锅。你说这后边这么多条故事怎么讲啊？这满嘴都是口水。 不至于。 至于。 你喜欢吃铜锅，就是老北京那种铜锅涮肉。 哎。 啊，还是喜欢吃，比如说重庆火锅。 啊，就是涮菜的那种。 啊，对对， 还有港式那种捞各种小丸子的。 哎，它不一样。过去我们说涮羊肉，它就是涮羊肉。现在说火锅吧，它可能什么都能涮。 对。 啊，对吧？而且现在酒精炉的、小份儿的、 木炭的， 哎，都有。 对。 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聊火锅，您爱吃什么味儿的？另外呢，火锅一般都涮一些什么东西？ 对 啊，爱吃涮煮方便面呢，还是烧饼呢？ 那叫火锅面，还有什么火锅饺什么这些东西，您爱吃什么？跟我们说说呗。 对，什么？您是蘸麻酱呢，还是蘸海鲜呢？ 对，您是愿意使鸳鸯锅啊，还是使九宫格啊？是铜盆呢，还是不锈钢盆呢？ 都行哈。我们的交流方式，发送短信到微信，短信到10628821828，微信呢是大城小吃汉语拼音全拼加上828，都能找着我们。 16号晚上10点多钟。机场公安分局东航站区的派出所一名民警啊，在3号航站楼执行巡逻任务的时候，就发现，哎，有一女的啊，她那一天长时间就在航站楼内逗留。你说她要是等着赶飞机哈、等着吧，她身上又没带多少行李 啊， 而且行为举止异常，神色慌张可疑。 嗯， 这不管怎么说啊，这民警巡逻那就上前问问呗哈，对这名女子进行了询问查询。而在民警询问的过程当中啊，这名女子始终是拒绝配合，而且啊，这个还在航站楼内抛洒他的随身物品，并且辱骂攻击执勤民警，而且啊，这还上手挠人，把民警的脸啊都给挠伤了。最终呢，民警将这名女子传唤到了派出所。 不是，这看来还真有事儿啊。 经过调查啊，这名女子呢姓王啊，今年31岁，是北京人。她说啊，你说航站楼里那么多人，民警不查别人就查我自己，我觉得特没面子，我才辱骂攻击民警呢。 嗨， 他还有道理了。办案民警说啊，这个王某啊，说来说去他也说不清楚为什么来航站楼，这目的是什么。而且啊，他的性格呢确实比较偏执。昨天记者也了解到，王某呢对暴力抗拒民警执法行为供认不讳，目前呢已经被刑事拘留，这个案子呢也正在进一步的处理之中。 其实呢，要是这么说，当时民警查他估计是没什么事儿啊，不像我们在大城小事当中可能常见那个剧情，一查就发现 果然 包里带着违禁品等等，这看来是没什么事儿，就是因为觉得丢面子是吧？凭什么民警就找我一人啊？挠民警， 但是大家伙儿是有这样的义务配合民警的这样的询问啊、调查什么的，是吧？ 这都叫什么事儿啊？这个 就是再说这不是说问您您就怎么着了，您这有一问有一答，那一来二去这事儿不就解决了？何苦闹着这个大闹航站楼，弄得满地都是随身物品，还上手挠人？ 对对对，这个咱不能耍泼，尤其是女同志是吧？咱得顾及一下自己的面子。 男同志、女同志都不能耍泼啊！ 接下来再说一个，这叫什么事儿啊？拧开燃气灶，咱都知道这点做饭家里边啊，天然气的 是 啊，煤气的，拧开燃气灶开关，火没冒出来，低头一看，哎呦，怎么冒出水来了？ 这什么情况？ 你听着也比较怪异吧？11月18号，这样的情况就出现了东直门内大街12号楼一位居民家中。后来说不行，燃气公司你得给我好好查查，这怎么回事？ 燃气管道怎么能进水呢？ 哎呀，仔细检查之后，原来啊是一个住户把自己家的水管接到天然气管道上了。水管能跟天然气接一块儿，够奇葩的哈。 那半截呢？那就是水的管道里都是天然气，天然气的管道里都是水。 那倒不至于，反正现如今天然气里边全是水 啊， 而且造成了300多户居民断气儿， 你看看。 昨天下午呢，记者在东直门内大街12号院也看到，几处警戒线旁边都立着燃气泄漏正在抢修、严禁烟火的警示牌。 小型的挖掘机正在作业，地上有几个九平方米左右两米多深的大坑，坑里的燃气管道都裸露在外边，穿着橙色工作服的燃气公司的工作人员正在进行抢修。 嗯， 同属一个院的东直门内大街的这个12号楼、16号楼以及北新仓胡同5号楼都张贴着停气通知， 惹了多大一麻烦。 燃气公司的工作人员说了，说因为燃气道啊这个进水需要从管道最低点啊把这个积水给排出去， 嗯， 这之后才能恢复啊提供这个天然气。为此呢，人家燃气公司从18号到昨天一共挖了6个大坑，这才把管道里边的积水给排出去。 哎呦， 因为突然断气儿啊，不少居民生活都受到一定影响，不少居民吃不上饭，洗不上热水澡。有一位16楼的住户就开始跟那抱怨， 嗯， 哎呀，这两天都在外边吃盒饭呢，也不能洗澡，这没办法，只能等吧。 这日子确实是不大好过。 关键是谁家装修的时候，他怎么做出这样的一个举动呢？ 这关键谁这么马大哈呀，是吧？你说真是给大家伙添麻烦。 这是马大哈的事吗？ 这天寒地冻的，你说地上挖六个大坑，大家伙都跟着吃不上热乎饭。 哎呀，所以你说这个哈，咱们装修的时候曾经出现过，多年前出现过。比如说我们在健康北京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过， 嗯， 暖气的水接到自来水里边了， 是吧？ 啊，有这种混合啊，造成这个污染的情况。 嗯， 但是你说这个把水接到天然气上，这我们还是第一次听说。 这怎么才发现？那看来也是刚接上不长时间。是 是是，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哈，这个装修的时候您还真得留个神。 大城离不开小事，小事汇聚成了大城。 大城标定了小事的宽度，小事定义了大城的深度。 有小事的大城才是生活的大城。 大城之大，尽在小事之中。北京新闻广播，每天下午5:20，敬请收听《大城小事》。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一说到吃啊，大家有话说呀。 哎呦，真长的微信、 啊、跟我们啊本家啊， 我尝尝这几行啊，一行、两行、六行、六行的内容，快念念。 大李、小李和老李啊、说我最爱传统铜锅， 哎 啊，麻酱蘸料， 是， 这就是咱老北京的范儿， 一定得放点韭菜花。 哎呀，顺便说说啊，我最不喜欢的就是韩国那什么部队火锅， 哦， 尤其是芝士味的，整个黏糊糊的，煮方便面嘛。哎呀，但是没辙呀、我媳妇儿自打去了首尔旅游之后就喜欢这口了、在北京去了好多家都没说没有那个首尔的味道好、我是无奈的陪他一起吃了好多家，据说人家正在搜团购呢、过几天继续。太执着了，这算是。 特别能理解大家伙吃不惯那口啊，因为确实又酸啊，又加上奶味啊，又辣，但是其实吃惯了也还挺好吃的，反正热热乎乎的。 这样的，您出钱让您媳妇儿在韩国住一个月啊，天天除了辣白菜就是这个芝士火锅，回来之后肯定特想吃老北京涮羊肉。 你出钱啊？ 哎呀， 红花说啊，二位好，我们家呀是电火锅，今天没涮，昨天涮了，涮的羊肉片、牛百叶、绿叶菜、白菜，还有海鲜菇啊，金桶粉丝啊，涮吃必须是要吃粉丝的，不用泡，放在水里几分钟就行，又软又筋的， 是 不吃主食就能吃饱。 嗨，我们的目的不是为了吃饱是吧，我们要吃好 吃爽吃高兴。 那实话该说，我喜欢吃小火锅，还有那酸汤鱼火锅、小火锅卫生啊、酸汤鱼火锅吃的不腻。 确实是、这吃完之后再来那酸汤鱼的鱼汤啊，咕咚咕咚再来点、但是据说嘌呤比较高，容易引发高尿酸血症是吧， 就是痛风这个痛高尿酸血症的人这个就甭说了、白菜豆腐都不行，只能吃白菜， 那火锅汤就别喝了， 那肯定 得了啊。 今儿还跟我媳妇儿说呢、说小时候在家里边吃这个铜锅涮肉 啊 炭火的，然后家里边那房顶就容易被熏黑了， 是 吧？ 就是我小的时候吃那铜锅的时候，特别愿意那个肉片啊，稍稍肥一点的捞出来，我放在那个锅桶那烟筒上，连吃带烤的。 呵， 哎呀，小的时候一被大人发现之后说：“哎，这孩子怎么祸害东西呢？” 我小的时候那时候使筷子使的不太好，经常夹肉片没涮在那个铜火锅那水里边，就直接搁那个铜壁上了，那中间那炉子盖一下就烤焦了。 是啊，这是要掌握火候，掌握好了那就连涮肉带烤。 肉都吃得着了。 哎呀，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说的是火锅哈，您依然可以发送短信和微信和我们聊聊您爱吃什么口的，爱吃什么菜，喜欢什么蘸料等等，跟关于火锅的事儿啊，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交流。 嗯，大家伙继续互动着，接下来给大家说这么一个事儿啊。 嗯， 最近呢，朝阳区汇中北里小区的居民就反映说呀，在小区门口有人啊，夜里是私装地锁和隔离装。夜里偷偷的装啊！11月19号早晨，记者呢也在这个小区的东门附近看到，路边几十个隔离装啊，就给圈成了一个停车场。 嗯， 部分停车位啊，虽然没有车停靠，但是立起的地锁跟隔离装之间拉起的铁链，还是向大家伙宣告，这是我们主权啊！ 不是，有些商家门口是有自己停车场啊。 是啊，这根据了解说，这些情况就是路边这些商家干的。 嗯， 附近居民就认为啊，你霸占工地不合理 啊，这是公家的地，不是你一家的。 他圈上了，他就以为是他们自己家的呢，造成了居民小区出入这个特别不方便啊。这记者也就询问了路边的商家，某 KTV 工作人员表示啊，这门口空地啊，那这确实是自家停车场，我这都交过钱的。另外呢，附近某饭店对这个事儿呢是这么认为的，他说啊，大家都占着自己家门前的空地，也没干涉到谁呀。 嗯， 城管部门对此表示说啊，如果呢在小区内，那空地呢就应该由物业来管理。如果是在市政道路上，就应该交由交管部门处理。 嗯， 汇中北里二区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也向记者证实，东门两侧的底商啊，虽然属于自己辖区，但是啊，门口空地呢，确实是市政道路。 你瞧瞧， 我们两年前呢，和街道办事处啊、派出所联合执法清理过地锁，但是不久之后，地锁又冒出来了。目前呢，记者已将这情况通知给122交通服务台，工作人员表示会有交警前去查办的。 嗯，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我觉得那家这个商户啊，说的特别没道理啊，那个大家都是占自己家门前的空地， 也没碍谁是什么， 对，也没干涉到谁，您干涉的是大家的公共权益， 就是 啊，对吧？他不像您这开个店铺，这个能直接找人，但是呢，我们大家出行不方便，您不能自己弄个地锁就开始圈地了，是吧？ 就是这事儿做的不合适啊。不过咱们有这个交警前去查办和执法，我估计这种情况很快就应该得到改善的。 但是也不见得乐观，你看都是夜里边自己私装的地锁，他也知道啊，这个不太合适啊，不是光明正大的事儿。你说这个查完了之后拆了，过两天又装了， 所以这装地锁成本太低嘛，这不说回来了、 啊、 是吧？ 这就是违法成本太低。 查一次，咱就让他，哎呀，这实在是不能再违法了，违不起啊。 是应该有这样的感受。再来说这个事儿又不靠谱，我怎么今天这个说的事儿怎么都那么不靠谱、啊、 没事，今天话题靠谱，那就讲讲不靠谱的故事。 哎呀，前天晚上6点多、 啊、 在这个地铁1号线东单站台上， 嗯， 有一个年轻的姑娘、 嗯、 啊，就晕倒在站台上了。 怎么了？ 然后工作人员赶紧上前给救起来呗。 嗯， 据1号线东单站的站长介绍说呀，前天晚上6点多，这女孩晕倒在站台上，工作人员发现她面色苍白，浑身发抖。 哎呦， 于是呢就给她安置到附近的座椅上。据说啊，女孩啊没吃午饭， 饿的呀， 有可能是低血糖 啊、 哦。于是工作人员呢就专门给她准备了一杯热的红糖水。 嗯、 你别说，小孩不是女孩，喝完了之后情况有所好转 啊、哦， 看来没什么大碍，就是一红糖水。 嗯、 这个等这孩子女孩缓解这过程当中啊，这站长就跟这女孩聊天了， 哎， 一问问情况嘛，这女孩今年才17岁， 小姑娘， 哎，是从江西来北京找工作的。就是前面这个晕这个事儿吧，我觉得是一个普遍，不能说普遍，是一个挺暖人心的事儿啊。 是， 聊着聊着天就发现女孩说呀，女孩想进演艺圈 哦， 啊，想进演艺圈，上午啊刚刚面试了一份副导演助理的工作， 嗯， 晚上呢还要单独去找这位副导演谈谈工作上的事儿。当然这个也可以理解哈、啊、小孩年轻哈、啊、想从事这方面的工作， 挺上进、嗯、 啊，尽管还没成年吧， 嗯， 但是一问这个晚上找这副导演在哪儿谈工作呀，啊，是某宾馆的房间里边。 哎呦，去宾馆谈工作， 哎呀，这说不好听的，这个开了个宾馆的房间谈工作啊、 嗯、 这个你明白我说什么意思是吧？站长就担心这女孩的人身安全呢，花费了1个多小时，嘴皮子都磨破了，才打消了他前往宾馆的念头。 这副导演要跟他谈谈戏，要说说戏。 所以我们跟这儿非常不厚道的说，年轻的姑娘可能涉世未深啊，你说谁谈工作非得要开间房谈工作的？ 谁谈工作一定要大晚上在宾馆谈工作？ 对吧，就是说尽管有些时候我们也加班，我们也经常熬到深夜里边才下节目、 嗯、 但是工作它自然有一个工作的场合， 对 对吧，这个非常不厚道的想这副导演 甭管他是真的副导演还是假副导演，反正居心叵测。 嗯，而且这种事儿啊，这姑娘您要是去了的，有的时候啊发生要是一些后悔的事儿啊，可能真的是追悔莫及，无论是后期取证也好啊，还是后面维权也好，都无处去申冤。因为呀，您这事儿你没有证据，没法直说，人家就说跟工作没什么关系，咱俩一互相朋友网友认识，你说怎么说呀， 是 吧？所以姑娘还是要有自己保护自己的意识。 你看，所以在这儿我觉得人站长特别好，热心肠哈，真是当着长辈来劝这些年轻姑娘。不过这些年轻姑娘的家长按说未成年啊，怎么能够让家长放心来北京独自一个人打拼呢？所以我们觉得家里边还需要能够尽到责任，是吧？ 而且进演艺圈之路啊，真的不是说跟几个导演晚上去说说戏这事儿哈，你就能进演艺圈当明星成名。 你这个怎么贬跑了呢？ 跑了吗，反正就是那意思吧，大家都懂的。 反而关爱自己啊， 对对对对， 远离不良人士， 就是这个意思。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城小事，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00，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是火锅啊，因为这天吃个火锅是很多人的一种选择了。 是， 火锅吃什么口味好吃啊？您有什么爱吃的内容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啊。那和牙说火锅好吃啊，但是我嫌麻烦。 哎，这倒是。 哎呀，就是放一堆叫不出来名的东西，然后捞出来。当麻酱麻辣烫吃 啊， 衣服上也不会流出那种烟熏味儿。 嗯， 吃完了这麻辣烫，最后肯定得吃个糖蒜啊，酸溜溜的，想起来就咽口水。 不是说吃火锅吗？怎么变成吃麻辣烫了呢？ 哎，你别说，麻辣烫和火锅还是有异曲同工之妙。 不过人家也说这麻辣烫跟冒菜这之间的具体差异，大家还没分得很清楚。 不过我觉得火锅吃的这是感受啊，围坐在一团啊，家里边。然后那种热气腾腾的感觉挺爽。 那人家大李、小李和老李就说，听节目听的我都饿了，这说节目说的我们都饿了。大家伙继续互动着啊。今年年近80岁的刘先生啊，原来的家就在丰台区南三环附近。 嗯， 4年之前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刘先生啊经人介绍认识了张某和商某这两个人。2014年年初的一天啊，老刘先生，刘老先生接到了张某的电话，说在美国某大银行有一笔1590亿美元的冻结资产。 哦， 这要转换成人民币那上万亿了哈。 这吹得够大的。 后边多少个零啊，说现在啊也需要解冻，要用于慈善事业。但是这解冻有条件，需要是必须是用个人名义的资产来注资，事成之后啊有房产等丰厚回报。这不就是求的刘先生需要刘先生帮一忙吗？ 帮什么忙啊？ 刘先生信以为真，就认为那1590亿美元的冻结资产这事儿是真的啊。就在张某和商某二人的蒙蔽之下，将自己位于南三环的唯一房产抵押贷款80多万人民币交给了张某和商某。 这把自己这点就这么一个房产， 这不是指望着蛋生鸡鸡生蛋吗？在之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啊，张某啊、商某继续和刘老先生联系，编造各种理由索要钱财。这一晃到了2015年的11月，刘先生夫妇啊因为无力偿还那贷款，不是80多万的嘛，贷款公司啊就将他们抵押注册的住房强制收回。 哎呦， 这一下房子没了，二老只能租房子住啊。再联系这张某、商某两个人，他们也不再接电话，找不着了。这件事儿啊，这两位老人一直就没敢跟儿女说。直到2015年11月13号啊，刘先生他们家儿子啊从国外学习回国，这眼看着儿子回来这就瞒不住了，刘老先生才把事情经过跟儿子说。儿子一听这故事就知道父母是被骗了，赶紧带着二老就去了派出所。嫌疑人张某和商某这个时候还不知道张先生已经报了警。侦查员呢就以事主的名义啊联系诈骗嫌疑人张某，说那个我们这边又有20万资金能用来给你那个1590亿美元冻结资产的给你解冻啊，咱约出来见一面呗 啊。 在金钱的诱惑之下，11月14号下午，张某按时来到丰台区某地区的一个饭店啊，刚一出现就被守候的民警给抓获了。经过突击审查，张某供认了诈骗事实，以及同伙商某在房山的驻地。侦查员就赶赴房山将商某一举抓获。 到这儿呢，诈骗刘先生的两名嫌疑人都已经落网，而根据他们两人交代，根本就没有什么1590美元冻结要解冻的事儿，那就是编出来骗人的。现在呢，这嫌疑人张某、商某因为涉嫌诈骗已经被丰台警方刑事拘留，案件也正在进一步的审理之中。 这张某、商某够缺德的，人老人家就这么一套房，而且都80多岁了啊，你把人家这点都给骗了， 缺了大德了。这不就是知道这觉得老年人这个心眼好，然后呢容易这个耳朵根子软，听忽悠，对吧？ 就是你知道忽悠人的这个方式之一是什么吗？ 真情啊。 不。有的时候除了是靠真情，有的时候靠概念，就你跟找一些他听不懂的词儿、就是基本上就能被忽悠成了。你有些领导他当的时候，就是你来一个外边的人弄一套新词儿，你根本就没听过，领导就跟着他跑了， 就吃准了老年人这种就是知识链脱节的这个原因。 所以呢，我们在这儿是想说，这案子这人虽然抓着了，估计人家老先生这80万块钱能不能追回来就两说着了。 哎呀， 所以我觉得老人啊，您在做一些大宗的，就是兜里的钱往外拿的时候，您比如块八毛的就算了啊，但凡超 块八毛的也不行、 你比我还狠，我想但凡超一千，但凡超了10000块钱以上的那种，甭管是投资也好，帮忙也好，您一定要跟子女说， 300-500也不能随便给他，那都是咱自己的血汗钱啊。 没错。曾经啊，媒体报道过大兴旧宫美丽新世界小区的物业在绿地里边建停车位，这不是跟业主发生纠纷了吗？这事儿还没平息呢，小区里边又发生一起暴力事件。 暴力事件， 11月16号晚上，这小区牵头成立业委会的业主程先生遭到两名男子拿着铁棍偷袭，导致左小腿骨折啊。目前呢，大兴警方已经立案调查了。 哎呦， 昨天呢，40岁的程先生依然躺在医院的病房里边，腿上缠着厚厚的纱布，诊断证明显示程先生左小腿骨折。接到记者，程先生激动啊，说我是小区业主啊，我正当行使自己的权利，被人打成这样，现在还不知道，知道不知道今后有没有后遗症呢？ 这谁给打的？跟小区这事儿有关系吗？ 这个他是介绍了一下当时的情况啊，程先生说是11月16号晚上6点多下班回家，把车呢停在小区里边，刚推开车门，一条腿刚迈下车，突然有人强行使劲往外拉这个左侧车门。 那看来是在这蹲守的呀。 哎，程先生感觉左小腿剧烈疼痛啊，一个穿着深色棉服戴着棒球帽的男子双手持铁棍说砸了他腿3下。 哎呦， 后边还有一男的，两个人一看这情况转身撒丫子就跑。程先生介绍说两个人啊是一胖一瘦，随后呢向小区北侧跑过去了。当时程先生吓得是大喊救命啊，不少业主都赶过来了。程先生的小腿流血，已经没办法下地了，随后就被送往医院了。这事儿这个发生之后啊，小区里边的很多业主都极为的气愤，都直接到医院给程先生送饭去，还决心为他讨个说法。有业主说了，说小区物业违规在全体业主共有的这个绿地里边建停车位，为了维护大伙的权利，程先生正忙着和几位小区业主牵头成立这个业委会呢，没想到却遭遇这样的事情。那么管理小区这个物业工作人员郝先生说呀，持棍打人的这事情跟我们物业没关系、前两天我没上班，我也是刚听说有业主被打伤了。 他说不知道。 哎，大兴公安分局派出所呢，这个民警告诉程先生说，我们已经受理这件案件了，目前警方正在调查这件事情。 反正不管是公筹还是私怨，打人这事儿肯定就是不对，而且这设埋伏这事儿，我觉得啊，一定还是能查得出来的，毕竟是在小区里边也有监控啊，这出来进去这体貌特征都记住了， 哎， 把这俩人逮着了。 是，关键就是这样的事儿，有的时候经常我们这个怀疑哈，比如说这事儿真是物业干的，物业为什么会这么干呢？肯定是有一些利益关系啊。为什么有一些小区它迟迟成立不了业委会呢？物业不配合， 有阻挠， 是吧？这个肯定是存在的。另外呢，成立了业委会之后，能不能够让小区成为一个良性循环啊？就是交物业费啊，物业提供好的服务， 没错 啊，别最后成了不交物业费啊，物业也被废了， 垃圾堆成山，这小区电梯没法用。像这种情况，我们大家也看的实在是太多了， 对啊， 让人心寒啊。 这样的小区您自己住着也不舒服， 就是。 所以我觉得这还是真得需要考虑一下，考量一下管理者的这种智慧。 没错， 这种小区自治啊，自业委会自己管理，到底能不能够真正行使自己的权利？能不能够跟物业的服务方提供一个很好的合作呢？来看看大家发来的微信吧。又见青年说，火锅吃清汤啊， 哦， 红枣枸杞，鸡腿蒜段姜片， 鸡腿葱段， 葱段啊， 肉我得选好的， 是 这毛肚不能少 哦， 小烧饼、 嗯、 酱料自己根据自己口味来调。 嗯， 告诉你一个小秘密， 哎， 这个酱料的好坏是根据个人的爱好，比如说孩子喜欢吃海鲜味的，你加点虾酱，你多放点就行了。 我告诉大家一小秘密，我师傅特别讨厌吃虾酱， 啊、太咸，齁的嘛。这个蔬菜也不能少、 嗯、 啊，冻豆腐 是这东西吸汁儿啊、 哎， 特别好吃。 该吃饭了，羊蝎子。 今天吃羊蝎子呀，张小辉说啊，您看我就特别喜欢吃羊蝎子火锅。 嗯， 想当初怀孕的时候，闻见炒菜味儿就难受，但是看见飘着羊膻味儿的羊蝎子就馋啊。不过现在羊蝎子好像也没什么味儿了，不明白为什么。 嗯，还有很多人实在人说，我们正吃火锅呢，啊，麻酱麻辣的底料，肥牛羊肉片、白萝卜、胡萝卜、土豆片，不行，不能说了，一说又饿了。哎呀，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大城小事到这儿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啊。接下来呢，是我们大城小事为您带来的丰台达人秀， 是、 啊、 在丰台达人秀之后是新闻2015、 啊。对对对，我是李凯、 嗯，我是王哥，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明天见。 树立达人榜样，打造百姓舞台，发现丰台之美，共创幸福生活。北京市丰台区委宣传部联合北京新闻广播等多家媒体推出2015年发现丰台之美主题活动《丰台达人秀》系列报道。 我在丰台， 我在丰台， 我在丰台， 我在丰台， 我爱丰台， 我爱丰台， 我爱丰台。 丰台达人秀，丰台之美。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发现丰台之美幸福社区丰台达人秀活动系列报道，深度挖掘丰台区创造美丽事物的达人是本次活动的核心。今天一起来认识的是太平桥街道的健康达人柯宾征。 大家好，我是柯宾征，今年81岁，我被评为了健康达人。 柯老虽然今年81岁了，但是在录制过程当中，他语言流利，思路清晰，精神矍铄，一点也看不出是80多岁的样子。他在94年离休以后，积极参与健康文化知识的传播，撰写了许多健康科普知识小品，宣扬增进健康素质。他对健康理念的传播也有着自己独到的看法。 健康由几个因素组成，其中刚你说的精神矍铄属于心理因素，这很重要，当然还有身体健康、社会适应的健康。我本着让健康知识广存于民间、惠及大众这样的一个理念，把我所知道的健康方面的知识在群众中传播。从2004年开始吧，到现在已经写了100多篇文章，给老干部讲座也50-60次，而且在报纸上不断的出现一些稿件。这主要宣传健康理念，不要忽视健康。严格说来，健康是包括医学，健康的对立面是不健康，而不是医学。医学可以为健康服务，但是它主要是对病人，健康面向的是普通人，不一定因为年纪大就是讲健康了，有可能把健康因素加进去，你活得会更好。我认为讲疾病不是健康教育，真正健康教育就是把健康知识传递给你，让群众有了健康理念之后能指导自己生活。 丰台达人秀，丰台之美。 同样是来自于太平桥街道的公益达人马文慧，是小区当中远近闻名的热心人。他在社区当中的职康站帮助那些智力上有障碍的脑瘫儿童，用自己的热心、诚心和爱心影响着这些孩子，感动着身边的人。 刚开始来的这些孩子呢，对，就是自理能力相当差，与社会与人与人的沟通也是很差的。所以说来了以后呢，通过在我们这儿的培训呐、训练啊，这些孩子就与人沟通啊，礼貌待人呐、文明问候啊，什么都挺好的。我从我个人是出于同情这些孩子，咱们如果要都不去关爱他们，这些孩子不就更可怜了吗？见到这些孩子我很高兴，那么长时间了，确实我也有些离不开。我如果出去培训了一段时间以后再回来，这些孩子就要问马老师，您回来了，我们都想您了。哎，说到这话的时候我心里确实很激动。你要是跟正常的孩子，他是应该是这样做的，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一个提高。我们现在是10个孩子，2个老师， 每天我们早上应该是9点上班到11点，下午再说。然后我们现在是这孩子只要一来7点就到左右，我就得到底下开门，到那个康复站开门，我们有时候干到上午11点半，将近4个小时的工作。